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网易云音乐出品，有声书《兼职无常后我红了》。 第135集，窦春亭回头告诉了萧雨谦，这应该是陪葬品来的。萧雨谦听得冷汗都下来了，只以为这就是墓主人在给自己托梦，当场就想去寺庙拜拜了。窦春亭也不好解释，难道告诉他这里头牵扯到两个前主人吗？说了也就是让萧雨谦更加发毛吧。窦春亭只知道自己要买下来送去办法事，萧雨谦连钱都不肯要他的，直说自己冒犯了王者，还得谢谢小老板帮忙呢。不但如此，萧雨谦自己都想找个地方拜拜了，这也太倒霉了。窦春亭挨个联系，把那一组名器都给收了过来。购买者本来就发现东西有点邪了，知道是陪葬品，全都和萧雨谦反应差不多，也没人敢拿这个赚钱。最后窦春亭把这组克拉克瓷都送到了觉慧寺里念经，消去凶气和晦气。怀特站在寺庙外面，看着瓷器被摆在香火缭绕的桌上，和尚们念经声传来，看得他一愣一愣的。蓝河问道，怎么样，现在你的心愿也算了了吧？打算回去吗？你要是想回去，我和同事说一下，能不能联络到你们国家的阴间部门来接你吧。 我不想回去了。怀特道，我在华夏工作了十年，死后又待了两年，我觉得下辈子生在这里也不错，而且这样的精神让我觉得很平静。 蓝河恍然，洋人挺多都喜欢皈依宗教，看来怀特是被佛教影响了。 嗯，那也好，那你等等吧，我帮你联系阴曹地府的人，看能不能带你下去等投胎。你要是没做什么缺德事，凭你死后还提醒人的功德，应该能排队投个人胎。 什么？金官，你们不能送我去吗？ 怀特奇怪的道。 哎呀，就我是警官，他是家属，而且我是另一个部门的。 蓝河还得马上给怀特解释一下他们东岳阴司和阴曹地府的区别。 等着，马上。 严三就在附近执勤呢，一会儿就来了。 小来啊，这就是你说的鬼要皈依啊？ 可以可以。 他身后还拖着一大串鬼呢，一数绳子都不够长了。蓝河把自己的锁链拿出来， 严三哥，送你一程吧，你这业务也太忙了，不是说现在都没有以前工作那么多了吗？ 哎呀，你说呢，这任务少，我们无常也会裁员啊，难道养着吃闲饭啊？ 严三抱怨了一下，背后念叨上次是阳世阴间通用的职场规则。怀特还盯着严三看呢， 怎么他没有戴面罩啊？ 怀特死后一心跟着瓷器托梦，就看过蓝河和宋福谈，以为无常都和他们一样蒙着脸，这个严三不但没有蒙脸，时不时还露出老长的舌头。 我是特例，大家一般都是不戴面罩的， 蓝河解释道。严三也笑嘻嘻地说道， 说到这个面罩，现在阴间都在说呢，来无常遮得越来越严了，到底长个什么样啊？ 随着蓝河在阴间出名，好奇他脸的肯定有嘛，但是大家的思路一般是长得太丑或者死状太恐怖了才挡住脸，或者加以变化。这些鬼差因为是公职人员，通常还不乐意蒙脸，就算长得恐怖，反倒是捉拿鬼魂时的一种威慑。没看严三老白时不时还把那舌头吐出来，而来老爷却一直蒙面，这么久了从不给鬼看，像严三和他关系不错都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导致鬼尤其是京城的鬼们都打起赌了，来老爷到底长啥样啊？看他的眼睛是好好的，最近才蒙上，那下半张脸是给碾碎了吗？蓝河呵呵一笑， 哎呀，大家迟早会知道的。 人都有意思，到时候不就知道他长什么样了吗？怀特是决定在华夏投胎了，但看着严三的样子，他又有点忧心忡忡了。在路上一直向严三和蓝河打听下面的事，在投胎之前他还得在幽冥都城住上一段时间呢。黄泉路上，蓝河给怀特说， 没事，到时候我托人给你烧点纸，你就安心等着投胎。反正你华夏语也说得好，沟通没有障碍，在下头找找，说不定有和你一样留在这里的投胎的外国鬼，还能做朋友呢。 怀特点点头。那在都城还会看到你吗？ 我说了，我不是总部的。 哦，哎呀，我就是怕惹到低头社，还有什么黑帮之类的。 你放心吧，华夏治安好，阴曹地府也是民风淳朴。 怀特安心地点了点头。他说着，看到路边有个摊子，和老板对视了一眼。那老板先是看到宋福坛，表情复杂，又看到了蓝河，浑身一个哆嗦，心想，这东岳来无常怎么又来地府了？他来干什么呢？会不会找我麻烦？听说他现在可是越来越凶了。 蓝河笑了，哼，老鼠鬼啊。 他和宋福坛上一次也是第一次来地府时，回去的路上就这老家伙卖包子给他们，想害他们留下。幽冥之物活人能随便吃的吗？现在季节变换，这次也改做生意了，不卖包子了，卖起了水果，苹果、葡萄、橘子、西瓜等等，一应俱全。上一秒他还在招揽鬼魂们来吃。 哎，老板，改买卖了？ 蓝河走过去一步，那老板就战战兢兢退了一步，看来对蓝河记忆犹深呢。何止，上次蓝河来的时候名气还不大，现在可出名多了，据说又有钱又凶。老板陪着笑， 是啊，几位老爷吃水果吗？ 刚说完就露出了后悔惊恐交加的表情，自知马屁拍到了马腿上，生怕蓝河以为自己是在挑衅。 啊，对不起，我不是那个意思，真是说顺嘴了，没想害那位老爷的意思。 蓝河微笑道，没事啊，老板，你这瓜保熟吗？ 老爷饶命啊。 老板直接把瓜一推，转头就跑，惹不起他还躲不起吗？怀特看着落荒而逃，摊位都不要了的老板傻眼了，他在想是不是问错人了，这到底算不算是民风淳朴啊？ 没事，老板可能有事先走了。 蓝河把鬼都吓跑了，还若无其事拿了个瓜给怀特。 啊，吃瓜吗？ 怀特疑惑地看着蓝河， 可是他看起来是害怕你啊。 怎么可能，我就问了句瓜熟了没。 怀特不敢确定的点也正是这里，而且接下来蓝河就往摊位上丢了张钱， 你看我们这里民风淳朴，大家吃瓜自觉给钱，老板都放心离开的。 连严三都有点听不下去了，低声咳嗽一声，但是继续往前吧。很快走完黄泉路，到了都城。怀特看到城门口有两个青衣小吏，其中一个在他们走到城门口的时候，一看到蓝河就背身躲了起来。不止如此，其他鬼还一副看热闹的样子，说点闲话，什么守城吏被打过后怕了来老爷之类的。怀特无语。蓝河说道， 没有，真的没有，我没打过他，他也是地府工作人员，我们大家都算阴间公检法部门的，怎么会和黑恶势力一样呢？ 当初蓝河跟守城的分明只是斗了嘴，只是后来严三为了感谢他，帮他寻衅揍了这守城吏。怀特抠抠脸， 你说的对。 宋福坛听得失笑，低声在蓝河耳边道， 法内狂徒。 蓝河没说话，他若无其事地和严三打招呼， 严三哥，我就送到这里了，他是生魂，不易进城。 他还送了怀特一点零钱，大额的回头再烧。 哦，谢谢你们了。 严三说道， 这个鬼你也放心，我照顾着点儿。不过我看大家也见着你们关系不错了，应该没什么事， 拜拜。 蓝河和怀特招手，而怀特也在接下来的阴间生活中感受到了为什么来无常说这里民风淳朴，在他面前可不就算民风淳朴吗？再说萧雨谦， 把瓷盘免费交给窦春庭后，他找了个庙去烧香。萧雨谦不懂这些，烧香之前很多人给了他建议，娘娘庙被排除了，虽然陛下元君保佑许多方面，但到底求子最出名，东岳庙同理，觉慧寺有点远，在城市另一边还有几个寺庙道观，都是据说这两年很灵，或者说这两年京城多了许多灵异传闻。最后萧雨谦选的是都城隍庙，为什么呢？这和前段时间圈内一件事有关。这件事具体来说也不是发生在圈内，就是有无良商贩侵权，在陵园卖阴间结婚证，许多明星都被侵权了，陈星阳还报了警，最后是依法处理了。但是后来圈内就传说，有些被卖阴间结婚证的明星真的梦到了冥婚，这事儿爆出来才慢慢在私底下一对，发现好几个人都有这经历。坊间更传闻，那些知情还买了结婚证的买家遭报应了，噩梦缠身，被城隍老爷拉去处置。那些买家做没做噩梦萧雨谦不知道，他也没被拉去冥婚，但他公司有个同事据说真的梦到过一两次，后来去都城隍庙拜了一下抱怨，还被安抚，说是城隍听到申诉补了个好梦给他。不管这是不是心理作用，那同事还是挺美的，后来隔段时间也去上香。都城隍庙是个小庙，也就前几年才修缮后重新开放香化。蓝河随口道，镇武桥公园是不是要竣工了？老白回答， 是啊，后天公园起名叫红莲公园，好像是为了纪念小宋。 巧了，后天蓝河还杀青。他说， 你别说的好像小宋死了一样，什么纪念啊？那胡大姑娘那里呢？ 也快了。 他一说到这个，脸上就禁不住露出幸灾乐祸的微笑，试问到时该有多热闹啊。蓝河也想到这点了，叹了口气。他住的地方是真的不大，这是要塞多少小动物啊。杀青戏很简单，蓝河戏份完成后，剧组一起鼓掌，于萌萌和萧雨谦要过两天杀青。 谢谢大家。 蓝河感谢了一下工作人员，得离开剧组了。众人一看，得，离开就离开，还把编剧一起带走了。蓝河杀青，宋福潭也一起杀青啊，都不继续跟组了，直接走人，生怕别人不知道他就是陪蓝河进组来的。不愧是曾经给蓝河做助理工作的男人啊。蓝河提着行李回去，这边杀青了，过两天还要去拍汽车广告，公司还会安排新的工作。他回家电梯上就收到公司发的消息了，一堆邀约里蓝河还看到一条， 呼，怎么还有招眼和尚的？ 宋福潭惊讶， 哎，好像也不算啊，当时还是居士，就是那个景生法师。 蓝河看了一下历史人物，清末明初那会儿一位很有名的法师，能诗能画还写作，所以一度被称作为麦字观音。常言为僧为俗两相难，最后还是正式受戒了。这电影拍的就是那个年代的文坛，景生法师是主角之一，而且项目还是上头领导关怀成立的，属于文化系列电影工程，看来历就很根正苗红。所以公司也是建议，既然人家邀请试镜了，最好争取到这个角色。宋福潭说道， 景生法师的诗写得很好，故 他倒不是怀疑蓝河的演技，只是不知道这电影会不会拍到景生法师正式剃度，要是那样，他拒绝了那么多年做和尚，最后蓝河倒要去演和尚了。 再看吧，不一定能选上， 要能选上我就去觉慧寺体验生活。 蓝河想到觉慧寺的素斋，擦了下口水出了电梯。 我是播客赵前景，网易云音乐，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